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我想讲咧，我身边呢两位人士咧，即系都好唔精神。 系啊， 我唔系好明年纪系最大我。啊！你兩 年紀大咪瞓得少啲咯，可以 即係老人家嗰個。 你好似係40歲啦，係 嘛？差唔多啦， 你年近40啦。 咁咪出去瞓得少。 我哋一倍，我哋係你一倍， 一倍， 一半。 你都過20啦， 我哋加埋都多過你嘅，你放心。 都係少你，即係咁樣意思。唉，咁啊，你哋後生仔做曬佢啦，我唔講啦。 但我唔中意後生仔。 喂。而家個即時貨金好似淡仔又有喎， 係啊，得你冇咗， 係啊， 哇，淡仔又有啊， 加油啊，湯姆， 哇，我真係要加油啊，跟住又恰鳩個腦啊，都愁憂啊，你哋又話唔係愁憂嘅咩？愁憂就敬老啦，你哋班友咁嘅啊， 愁憂同敬老冇關係嘅兩件事，可以愁埋老啦，可以 愁憂咁樣， 愁中 係咁講啲都有 全部 好啊，你嘅年紀係最 perfect 係嘛？你个年纪就 我又冇咁讲过嘅， 即系你个逻辑上系咁啦。 我唔系咁问，但系你唔好老屈我， 听你 老 屈先。 咁你年轻人 系， 我都系年轻人。咁所以我讲先有说服力噶嘛，你都明白， 明白明白。 所以你嬲唔嬲你自己？ 今次讲咩咧？ 你都唔明白。我后生，我去闹咗后生仔先有说服力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身在其中咁样，先睇得清嘛。 睇得清，睇得清，睇得清，睇得清。唉，唔讲你，唔讲你。今次讲咩？今次讲下啲轻松少少啦，对于我哋嘅话题嚟讲。咁啊，其实就即系讲下黑警咁样。OK， 咁黑警当然就我哋之前即系今个月头啊，即系10月1日咧，我哋就喺大香港早晨咧就公布咗，大亨公布咗有个嚟紧有个有个新书嘅计划啦，系嘛？就叫做有种罪。罪犯叫休班警啊，咁样咁 休班警察啊， 休班警察系嘛？ 好似系，我见个 tag 就系写休班警察嘅。 有种罪犯叫休班警察，系咪啊？ 系啊， 系嘛？ 系啊，系啊， 四个字就应该要 有种罪犯叫休班警察咁样 ，OK？ 冇错。 咁啊，就嚟紧就即系睇会辑成书啦，睇嚟系咪先？咁我哋当然我哋热血时报就不断努力啊，系嘛？ 都有啲新嘅編輯上班啦， 其實都唔使特別努力嘅，因為不斷湧現啊啲新聞，只要你從 係咁跌落嚟 就翻就得噶啦咁樣。咁啊， 搞到好忙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搞到我哋啲編輯一路停唔到手，你明唔明？係咁卡落，係咁卡落， 咁好啊。 然之後一個禮拜過兩日又有一單， 多啲嚟落啲手嘅好啊。 咁印咗本書之後，發現又有五單咁樣啊？點樣印埋落去咧？ 出續 出第二單， 出續集啊！咁啊，講呢個題目之前咧，咁啊，其實就即係本身其實有單嘢係是叫做都关黑警事嘅，咁就係之前咪话咩近排呢，其实近呢几个月都有嘅，就话整好 Q 多张牛肉干，係咁抄啲司机各样嘅，跟住之后呢就再嚟就月头嗰陣时呢就话过马路就连续几日叫做严打啊，用啲咩字眼啊，咁样即係叫做 捉紧啲， 係捉得紧好多啦， 好驚 我哋 啦， 我哋自己落去嗰自己落去食晏啊，食早餐都系噶，都会见到啲差佬喺啲路口啫嘛，啲路口两边冻两个喺度，系咪先？就喺度捉啲人过马路啊！咁就话罚2000蚊，咁阿日朗系啊，日朗就声明就话最高罚款系2000蚊，我觉得好难讲啊！呢啲嘢讲最高啫，俾张单你，跟住你可能就要交噶啦嘛，咁样就咁好庆幸咧，我就。就冇俾人捉过咁样，起码呢一排冇俾人捉过。 啊，你 即系以前有， 但系咧就正正因为我哋有睇新闻噶嘛，系咪先？咁我有留意翻究竟即系呢个所谓捉。 過馬路的險防係嘛？咁、所以依排過馬路都特別留神一啲嘅， 係咪？ 咁有一次咧，就喺喺最近嗰、那個，我唔記得禮拜六啊，禮拜日。咁我出街啦，咁啊買嘢各樣啦，咁樣啊，跟住見到過馬路嗰陣時，見到對面唔係好遠嘅有個馬路，見到對面咧有兩條有洞喺度，跟住立一立，以為係差佬，咁啊已經醒神啲嘅啦。跟住之後啊，原來唔係食環。是食環嚟嘅，咁嗰陣時我食緊煙嘅咁個樣，咁我照食啦，咁樣冇嘢啦，跟住之後咧，咁食完之後咧，跟住好啦，行過馬路咧，一行過馬路，嗰一男一女嘅食環喎，跟住咧就截住我先生，等陣 食煙都唔得， 跟住我話咩事啊？跟住我頭先見到你抌煙頭，跟住我話我抌煙頭抌你老母啊！點解可以咁大聲呢？點解可以咁大聲啊？真係我要隆重再次推介，我喺節目唔係第一次講啦。呢、這、一個小袋袋啊，真係好重要噶。依、這個嗰、那個流動式嘅 煙 灰缸portable ashtray 英文叫做嘢嘅你。喂，我點解頭先咁大個抌你老母咁大聲？我就係喺個褲袋嗰度拎出嚟，我抌你老母啊！我用依個煙灰缸喎、啊。你幾時見到我抌煙頭啊？跟住我話唔係，我頭先跟住即刻甩水嘅女啊，唔係，我頭先係啱啱對面馬路見到你好似係啫，好似你截我，唔係，我調查下啫，唔好意思，調查咁樣樣調查嘅咩你？哇，幾爽啊！你係咪啊？ 跟住轉頭風物，唔係，我見到你抌煙頭落你嗰個煙灰缸度，咁、我覺得你做得好好咁樣。你行得啦咁樣。 咁我就屌佢啦，講咩我屌啦，咪幾好有啲咁嘅位啫。我對住食埋係咁屌，除咗你見到佢恰阿婆啊嗰啲，咁你會屌鳩佢。今次唔同啊嘛，你今次你恰阿婆嗰啲，佢哋始終會話我有法理啊嘛，係咪先？嗱，你咁樣阻街係唔啱嘅阿婆，咁雖然你係阿婆咁啊，佢哋。一定系讲呢啲噶，我執法啫咩？咁一定系讲呢啲噶。喂，你唔肯同啊？今次你執法，我捉到你 老屈執法 喎，老屈喎。嗱，所以大家真系唔好悭嗰十蚊八蚊去嗰啲咁嘅日本嗰啲十蚊店啊，十二蚊店嗰啲咧，走去揾啦，有噶，唔系间间有，但系有噶。如果你系吸烟人士的话，咁样。 但 系 公道啲讲，你有呢一嚿嘢咧，唔代表你冇乱掉烟头。 我冇、啊， 你可以有呢嚿嘢喺身又乱掉烟头。 我事实上系冇。OK， 我事实 咁，但系你攞住呢嚿嘢咧。起碼你可以帶到人， 係啊，跟住我老婆 你亂掟完煙頭，然之後嗰頭拎出嚟，冇啊，邊有啲唔關我事，黐線我呢個喺度， 跟住我老婆喺隔離，因為見我屌得咁行啦，算啦咁嗰啲，跟住 中文講， 係同英文講，跟住 算啦，英文 係 咩？ 唔記得，跟住就叫我行，跟住之後咧，佢又好似淡定咁講，哎呀，好彩你有依個咋，下次如果真係有唔小心掟煙頭，你可以拎依個出嚟扮。我娶埋啲咁嘅老婆，正直，唉，真系算啦，不過即系依個真系依個小事一則啦，其實咁樣就叫做關聯到，因為如果唔係佢特登講話過馬路嗰啲，我未必咁留神嘅，跟住我未必咁留神。我其實我係留神啤住佢哋嘅，我其實留神啤住佢哋，但我就冇留意到佢係原來係想即係知佢嗰啲捉嗰啲煙頭嗰啲咁嘅嘢，但係啊，佢真係走過嚟截鳩我，真係夠僵啊！哇，真係屌得幾爽嗰次，好似好耐未試過咁爽啊！所以特別同大家分享一下。 讲翻警察方面， 讲翻警察嗰方面啦，你 嗱咁样而家咧，警察即系早一排就即系捉呢一啲嘅，即系即系过马路嘅人士咧。其实咧过马路咧系有技巧嘅，即系冲红灯之前咧，你一定要望下咧对面有冇警察先嘅。而且咧你唔系望对面正前方嗰一个范围有冇警察，你望 位， 你望斜角嗰位有冇咖啡人同埋警察。 唔系你。當然啦，你從一個理論上或者一個從一個好理性嘅角度睇，梗係啦，仲要知道啊，佢會唔會匿喺嗰啲電箱後面 睇呢啲㗎？ 電箱好中意噶嘛？咩電箱啊？啲嗰啲燈柱啊，或者嗰啲shopping mall 附近嗰啲柱位啊，專匿喺嗰啲咁暗角位㗎嘛？咁、但係。理性上咧系咁啊，但系好多时啊，即系所谓乱咁过马路，系急起上嚟啊嘛，急起上嚟嗰刻咁就走走走走走走走，咁就唔觉噶啦，所以好大镬噶，所以我觉得佢哋依排系捉咗唔少人噶，系咪先？连嗰啲食环都咁警惕啦，系咪先？即系好似做起个势出嚟，我哋一齐捉啊，佢系咪先？啊，啱啱遇着我，抵你死！咁啊，讲翻呢个有种罪犯叫休班警啊，咁样咁啊就即系至十月二月一号啊， 之後我哋講完之後，即係接踵而來繼續喎，即係冇停過喎，都唔收斂下嗰啲人係咪佢哋啊？ 你講緊畫過馬路嗰啲人唔收斂，定係差都唔收 斂？掉煙頭啲人收斂， 係啊，嗰啲人都唔收斂，係咁掉煙頭。 黑警唔收斂，黑警唔收斂，黑警點樣唔收斂啊？講講幾單嚟聽下。 咁啊，講緊話佢哋做嗰啲咩壞事啦，咁樣嗱，譬如最近嘅咁樣，亦都係比較留意啦，大家會。咁啊，我哋琴日都出咗報道噶啦，就講緊有條差佬咧就賣假撈喎，咁樣。咁啊，一個22歲嘅男警啊，喺啲後生仔啊，喺個二手買賣網站嗰度咧，用2400蚊賣撈咁樣。咁你2400蚊咁平，咁大家都相信都好肯定係假噶啦。咁啊，俾海關放蛇拉咗啦，咁樣。咁警戒之下咧，咁佢又話咧手錶咧喺同一個網站用3000蚊購入，聲稱咁講，咁佢就諗住咧再平啲咁樣放售添，哇！係，即係你講，家下大家信唔信咧？咁佢咧就喺琴日就喺東區法院嗰度咧，咁啊承認出售呢、這個偽冒商標嘅貨品罪啊！咁咧嗰個裁判官就話佢，哎，你咁後生咁樣，就話咧件案對佢好大，影響好大，咁啊可能咧冇埋份工添。哎呀， 這個僆仔好細個嘅啫，係細過你個淡仔係咪啊？ 細過我，大過日朗喎， 係先。大过日朗咩？ 大 过啲堆啦，大过日朗，即系同日朗差唔多年纪，大佬22岁，宋国柱系嘛？哇，走去做，真系做。 宋国柱系佢个名嚟嘅， 系宋国柱廿。 佢唔系送啲乜嘢，佢姓宋国柱。 哇，你玩食字啊？ 我讲到明，依名年青黑警，好后生，22岁，宋国柱，咁梗系人名啊，大佬。 系啊，可能以为你 送外卖啊，送外卖。咁啊，黐线嘅都，宋国柱啊，姓宋嘅，咁就走去即系自报称系警员，咁啊肯定系警员啦，跟住就话从喺警方网上巡逻，即系网上巡逻嗰阵时喺 DC Viva 呢个网站发现有人怀疑啊，去售卖呢个假捞，后 面啲警方肯定系自己 去 DC Viva， 喂，唔系警局海关嚟嘅， 海关。 啊，系咩？唔系，警方在网上巡逻时，嗰度写捉佢系海关啫嘛。跟住你喺，哇！我奇怪在咧 ，DC FIFA 买呢啲咁样，唔系净系买镜头噶咩？ DC FIFA 有个二手交易区嘅，咁、二手交易区里边咧就咩都有嘅。咁我之前都会上网喺上面买下啲嘢。咁、除咗相机之外咧，即系譬如你电话啊，相关一啲电子零件产品咧，好多嘅唔同嘅嘢咧，基本上都可以喺嗰度有一啲交易噶啦。 咁你自己买嘢真系小心啲啊，大佬！真系你 DC FIFA 我谂呢、這个 冇责任去所谓 filter 嘅，就佢哋冇责任噶嘛。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一个正常嘅人，你唔会觉得2000几蚊买到只捞嘅话， 咁 二手啊嘛， 二手都唔会去到0.5折咁样嘅价钱， 应该就唔会嘅。不过呢啲就叫做即系唔敢讲啦。究竟嗰个卖标情况系点？你去尖沙咀而家都仲有噶，你知唔知啊？尖沙咀嗰啲啊，你去尖沙咀而家仲有， 即系有啲假捞， 系 六支火柴啲咁样啊？ 唔系啊，屌你喂，好多年噶，真系而家都仲有噶。不过而家就可能咧，唔系个个拎住本簿，以前就个个拎住本簿嘅嗰啲南亚人士咧，或者有啲见到你外籍人啊，或者你系外游客啦，佢就话诶。watch 咁樣嘅啫，咁樣啊 ，watch 咁拎本簿揭下 ，watch 咁啊，咁全部嗰啲假撈嘅，跟住帶你去樓上去買啊，附近啊咁樣， 但係全部假嘅， 全部大部分都係假撈啦， 有啲真假購買咯嚇， 咁樣之類。 其實我真係好想知係咪真係會人上當啊呢啲？ 而家就話俾啲人上當啦， 佢而家就係放蛇拉咗嗰條差佬啫。 你點知咪真係放蛇啫？可能真係自己上網買，買咗只假撈，跟住奮起告鳩佢， 嬲地。嬲地，哇！你个僆仔啊，诶，我都系受幼联支持者啊。 咁而咧，佢嗰个咧，即系佢解释点解自己犯案嗰个说法，其实都几搞笑。就话咧，我买嘅时候成3000蚊噶，买咗翻嚟先知系假噶，所以我先用2400蚊放翻佢。 咁系冇单先？嗱，你讲到咁要有单至得。 咁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咧，其实咧，我买呢只捞嘅时候咧，我真系唔系为咗牟利，我自己都蚀钱，我都系受害者。 蚀样，呢个蚀样，穷人一物，穷人一物蚀样。哦，好大只夹乸随街跳咁话俾你听，2400就买只假捞出嚟啊！又冇睇到佢只表喎，真系好想欣赏下嗰只假捞系点样状况啊！真系，即系你话22岁，喂，你而家做黑警都皮几嘢个月啦， 1万9， 系咯，挨近20000噶啦嘛！喂，你挨一挨咁样系嘛，打多几个示威者啊，咁啊乱咁捉下人啊，咁样各样，咁你就。 抄到幾個呢啲過馬路呢啲咁樣係咪先？牛肉乾呢啲咁樣，唔係啊！你有得摘啊嘛，有得摘噶啦嘛。咁哇，你為咗嗰幾千人真係就去啊！真係坎坷啊！我覺得等佢，唉，真係我唔係講反話噶嗱，我真係前途真係坎坷。等佢爹哋媽咪慘啊！我真係慘啊，慘豬豬啊！真係。咁除咗依單之外，就仲有啦，仲有其實之前有單提過嘅，都就係話嗰個南警執勤嗰陣時候就偷咗兩張八達通，八達通都走去偷。咁啊，而家就即係月尾就判刑啦。即係之前都提過，依單都係即係都係。都蝇头小利嘅，嗰依单仲系得百几蚊嘅啫嘛，系咪先？即系唔知喺个劫扣查车辆嗰时偷咗嗰两张八达通啊嘛，即系又即系，哇！即系我觉得嗰啲贪小便宜咧，即系好系好 Q 离谱。双杰，你想开门啊？双杰越嚟我哋而去而家， 系咯，我 跟住唔系我哋 迷之音喺上边啊，双杰你唔使出去啊， 我哋唔好咁样做节目，人哋唔知道我哋做乜 Q 嘅大佬。咁啊，另外一单就系。前警员啊，我哋之前有提过，休班警呢个 cat 咧就纯粹系一个比较响当当嘅名号嘅， 系 所谓其实所谓前警员啊，执勤紧嘅警员啊，或者休班警咧，都系符合我哋呢个休班警嘅 cat 里边嘅。OK， 咁啊，所以讲呢啲所谓呢啲咁嘅全部黑警啦。OK， 咁啊，前警员停牌驾驶咧就判呢个服务令，咁律政司咧就申请呢个核咩啊？複核期刑期啊，遭到駁回，哇！律政司申請刑期遭到駁回，好少可喎，好少可喎。 都想接納啲， 都想接納噶嘛？即律政司講，大家係有道理嘅，冇道理點會講嘅咧？啊！你而家咁樣嘅休班警咁啊，唔係呢個前警員，你又嗱，唔係而家咩？佢嗰個咧叫停牌三個月期嘅，停牌三個月期間咧就繼續駕駛即系执行驾驶， 叫揸车啦。 执行驾驶任务啊，佢唔系即系揸一杯车啊。 佢唔系自己揸车，唔系方便自己。 系啊，佢为公，系啊，公做嘢啊。 佢系揸政府嘅车， 揸政府嘅车辆添啊，大佬。你真系，我真系 呢个应该其实调查系咪个 西 Q 嚟喎？西 Q 嚟， 点解可以俾个停牌嘅人可以翻工揸车嘅咧？ 系佢系咪隐瞒自己停牌咧？唔通唔知道你停牌？ 又或者可能其实 大佬系咪先？ 可能佢冇一个上报机制咧， 冇上报使，唔系你个阿头都知啊，系嘛，系咪先？即系 好难讲个差佬嘅嘢。 我请假，唔问你去边嘅，咁样请咗就算冇可能嘅事啦。跟住就咁样揸政府车啦，虽然停牌，继续揸政府车执行任务，所谓执行任务咧，都系去买奶茶嘅，睇佢势。跟住之后咧就系被判120小时社会服务令。跟住律政司觉得喂唔妥，太少，跟住要希望复核刑期。跟住个官咧就竟然驳回啊！嗱，依个又系后生仔嚟噶，律政司认为呢个28岁嘅被告吴启贤，呢个有冇得食字啊？淡仔， 暂时未有。 吴启贤咧就事发嗰阵时咧就仲未去完成呢个驾驶改进课程，咁啊，据按例去判咧，就应该系即时入狱嘅。啊，但系你竟然咧就唔判即时入狱。辩方咧就话咧，就依、這个被告咧今个月咧已经系被逼辞职啊，冇得捞啦，所以就为之前几月，唉，真系等佢爸爸妈妈伤心啦。28岁仔去边度揾工咧，系嘛，冇晒前途啦你， 连差佬都冇得做， 唉，真系惨啊，连差佬冇得做， 咁咪笋工冇得做。 啊、 唯一一份可能做到嘅工， 又为佢又话咧，一个辩方讲，又话佢为咗完成工作而愚蠢犯案嘅啫，即系可以话咧冇工都有劳，系咪啊？咁喺队中咧亦都难以揾到其他人代替工作，你咁多黑警冇人去买奶茶，搞错啊！搞错啊！ 即系奋不顾身去工作，即使为咗自卫前途都好，都为咗要市民服务， 系啊， 就算为咗 杯奶茶，我觉得 为咗可以服务市民都好，佢冇牌佢都要继续揸， 系啦， 证明咗佢几咁。 系啊，以后曾经咧。帮队伍攞个奖项，喂，我想讲咧，黑警攞奖项真系话都冇咁易啊，可能是金奶茶奖系咪？啲内部嗰啲奖项都唔知咩奖项嚟嘅，你系唔系都有奖项噶啦？即系黑警你喂周围打人啊，乱咁拉人都话你冇错噶啦，系咪先？跟住你嗰啲即系呢啲事件我哋讲过好多啦，即系所以你攞个奖项算系咩辩护理由咯？我真系唔 Q 明白噶。好啦，最尾话你判你刑啦，喂判太轻啦，确实系120小时社会服务令，你停咗牌揸车，喂如果俾一般人咁做，一般人咁做，坦仔你冇车牌啊？ 冇。 冇車牌，考唔到，到，哎呀，有提到啲傷心事先。 屌你後尾，考幾次？考幾次？ 一次， 一次。 唉，同埋反仔好易放棄嘅，個人。 係啊，我係好易放棄嘅。 唔係，我覺得佢考官對佢仇憂。我覺得考官仇憂，佢定年紀大啲再去挑戰啊，咁樣啊。其實唔係人人好似你咁嘅膽仔，唔係淨係為咗年紀嘅。你諗下自己喺考牌期間有冇錯先得噶嘛？ 冇啊，除咗撞咗幾次之外都冇。 唔讲你依笔啦，但系你讲，其实普通人如果揸车真系停咗牌，跟住要接受嗰啲咁嘅所谓咩驾驶改进课程咁样，跟住你走去揸车，哇！你嗰个判刑会咁轻？会120小时服务你，跟住律政司都叫做话你都太轻，难以服众。我谂律政司觉得系， 佢仲要系承认咗十项停牌噶嘛，十项加埋82个钟。 跟住个官都 十二个钟一项， 系抵玩啊！ 抵玩系嘛？抵玩系嘛？个官咧都仲系最尾都系驳回，唉，即系话大佬， 真可惜。 太可惜啦，太可惜！我等阿黑警可惜，等黑警可惜， 等律政司可惜啊， 律政司可惜啦， 系咪先？ 我有怜悯之心啊，22岁、28岁，唉，睇嚟都系冇得捞噶啦，都系冇得捞噶啦。咁有得捞嗰啲做咩咧？头先都提过噶啦，即系呢个派牛肉干啦，最近又派呢个琴日嘅事啊，琴日开始就话计翻条数就近期咧就派咗成1100张又多嘅，1150张嘅咁样，跟住之后就又话去咩严唔系严打啦，叫做佢都捉紧嗰啲过马路嗰啲人，即系你见到黑警嗰啲即系继续在职嗰啲咧，就系专捉呢啲嘢啦，专搞呢啲嘢啦，咁啊冇咩得闲冇咩做，咪就去搞下偷下八达通啊，走去卖下假捞啊，系咪先？咁啊，或者就係、是做咩呃下錢啊？頭先之前都有講嘅呃下錢啊，即係呃幾廿萬啊，去使用虛假文書啊。另外就係、是、我就係、是、去買奶茶咯，係咪先？就呢啲嘢啦，係咪先？又係如果唔係咧，就話跟住如果呢啲嘢做唔成咧，咁點咧？咁就大鑊啦，咁就好大壓力噶啦，因為連呢啲咁嘅工作都做唔到，好大壓力啊！咁咪吞槍自殺咯，近排嗰啲新聞就係咁啦，近排啲黑警新聞就係咁啦啊！真係，所以咧呢個 沙石立上啲子彈， 唉，可以咁講。 不過算啦， 笠笠都要錢買 㗎嘛， 連自殺方式警察都有大聲 嚟，笠笠都有錢要錢買 嘅。因為普通人要自殺，可能要經過好痛苦嘅過程，即係譬如可能要跳樓啊、跳海啊、吊頸等等嘅方法。但警員唔使喎，佢有槍，一嘢一槍就可以殺死自己， 係咪先？最怕佢射唔準啫，射咗砰咁樣，跟住啊去咗嗰個位穿咗唔知咩位咁樣，咁啊窩河啦，啊又要去醫院嗰度洗一排錢咁樣，唉、哎、真係，咪算啦，即係呢啲黑警都係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娛樂嚟嘅，係咪先？即係睇下呢啲咁嘅 財路， 你話改變啊，冇咩得改變㗎，年年投考都係咁多人㗎，係咪先？即係你反而咧，你話有本呢啲書整集。結集成書，走去唱衰佢，你好似雨傘失敗六一樣啫嘛！你依啲結集成書唱衰，就係有個威力喺度，就係咧有個 record 喺度。你一講起啲咩，喂，好似2016年咁樣嘅黑警黑有種罪犯叫黑叫休班警察係嘛？集合埋一齊，咁你每即係連刊咁樣一路出，即係長出長有啊！啲直至建國啊，可以話真係，真係一個遙遙無期。可以話而家，唉，講起一號眼淚， 如果畫做漫畫，可以出3日刊添。 唉，講起一號眼淚啊，係。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一啲輕鬆啲嘅嘢。